14章。 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讲道。那说方言的，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。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，但作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，要造就安慰劝勉人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作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更愿意你们作先知讲道，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，那作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。弟兄们，我到你们那里去，若只说方言，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，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，或箫或琴，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，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？若吹无定的号声，谁能预备打仗呢？你们也是如此，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，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向空说话了。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，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。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，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化外之人，我也以他为化外之人。你们也是如此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。所以那说方言的，就当求着能翻出来。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；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不然你用灵祝谢，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？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造就别人。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，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弟兄们，在心智上不要作小孩子，然而在恶事上要作婴孩，在心智上总要作大人。律法上记着，主说，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，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这样看来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；作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作证据，乃是为信的人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，若都说方言，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，岂不说你们癫狂了么？若都作先知讲道，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，就被众人劝醒，被众人审明，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，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，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。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各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若有说方言的，只好两个人，至多三个人，且要轮流着说，也要一个人翻出来。若没有人翻，就当在会中闭口， 只对自己和神说，就是了。至于作先知讲道的，只好两个人，或是三个人，其余的就当神思明辨。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，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作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得劝勉。先知的灵原是信服先知的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信服，正如律法所说的。他们若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么？岂是单临到你们么？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。若有不知道的，就由他不知道吧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要切勿作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，按着次序行。